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连线在日本大阪关西华文时报的主编从中孝先生。30年前呢，从先生从大连来到了日本关西，当时中日间的巨大差距令他震撼不已，而现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呢，也同样令他感动不已。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随着中俄经贸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现在俄罗斯著名的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迎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严谨的俄罗斯美术训练技法令他们受益匪浅，来听听他们在那里学习美术的故事。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大阪，从中孝先生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曾经多次就日本大阪的相关新闻与我们进行连线。从中孝先生既是大阪关西华文时报的主编，是著名的在日华人记者，曾经多次赴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报道，而同时呢，近年来他也热心组织一系列中日青年家企业交流活动，帮助日本年轻一代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那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首先连线从中孝先生，来听听他本人对于祖国改革开放40年成就变化的感受。 我1998年从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到日本大阪下落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到了日本，感觉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了一什么都觉得，哎呀，这比大连比中国先进太多了，很多东西没有看到过，很多摩天大楼啊，很多城市的建设呀，都觉得太先进了。但是现在，我有些时候从上海回到大阪，或者从深圳回到大阪，感觉到啊，我从大城市又回到农村了，正好反过来了。中国的上海、深圳等沿海大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目前日本城市的发展。就讲今天吧，今天我组织中国青年企业家来日本和日本企业巨头进行对接和交流。今天来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是日本经济巨头，他是原来松下的老板，曾经当过松下驻中国的总裁。中国人当年用的黑白电视和这个彩色电视都是松下公司生产，当时中国去家电来日本就买大件三大件。今天这个松下的老板说，现在中国人再来日本，就没有人买这三大件，旧三大件、新大件、现大件都没人买。而且中国的相机，还有中国的这个手机，还有中国的手提电脑，很多都比日本还先进。所以让他作为一个松下公司合伙人来看，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当年邓小平同志到日本访问的时候，他和松下幸之助先生接待的。当时邓小平同志握着松下幸之助的手说，松下幸之助先生，我代表中国政府恳求你，帮助中国发展家电业。这个松下先生就说，中国再有20年就会超过日本的。结果现在中国30年了， GDP 超过了日本。 虽然身在日本，但从中孝的事业始终和祖国相连。除了办报纸之外呢，他也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上。近年来，他更是组织了一系列日本青年企业家、中国青年企业家相互举行论坛、交流活动，彼此了解对方的事业。在他看来，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党的领导好啊，因为他的政策，改革开放政策是一直不变的，而且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坚定啊，这一点让日本还有世界各国就感到安心啊，因为这个是这个中国是开放的大国，所以它的技术还有各种潮流，各种先进的管理方法都引进了到中国，而且到了中国以后，中国人的创造模仿能力更强，还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没有这么好的趋势，没有这么美好的未来，美国人会害怕吗？会理你吗？今天就是中国的青年企业家和日本的企业就是五百强企业进行交流，我希望以后啊经常做这种工作，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搭桥唱戏。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刚才是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华文时报，也是在日的著名新闻人从中孝先生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巧的是，从中孝先生在去日本工作之前呢，也曾经在大连做过8年的广播记者啊，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难怪说话这么的有激情。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波兰的卡托维兹。今年12月16号，联合国气候变化卡托维兹大会顺利闭幕了。大会如期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通过了一揽子全面平衡有利的结果，全面落实了巴黎协定各项条款要求，彰显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势不可逆转，提振了国际社会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也强化了全球各方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意愿。中国代表团积极参加大会，为大会取得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在今年的 G20 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谈时表示，多边主义是最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中国会积极参与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而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顺利闭幕，也可以视作是多边主义又一次获得了胜利。那么本次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又有哪些因素成为了决定这次会议获得成功的关键呢？带着这些问题，联合国电台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正教授，来听他的报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COP24 的举办地点卡托维兹，一度曾是波兰煤炭行业的中心。各国代表与学者、商界领袖和非政府组织成员齐聚这里，讨论低碳减排和推进气候行动的具体措施，有着划时代的特殊意义。李正教授表示，盘点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目标的落实情况，以及为全球气候行动提供资金，将是本次会议的两大重点议题。 卡托维茨气候大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节点，重点呢是完成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谈判。此外呢，要按照巴黎协定的授权进行卡拉诺阿促进性对话，促进缔约国之间的互信与理解，加强合作。巴黎协定规定要对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行5年盘点。因此，这次会议的重点内容就是要看落实的进度。此外，资金问题呢仍是会议的重点。哥本哈根协议明确规定，发达国家要在2020年之前为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新的额外的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希望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并且接受国际社会对资金落实情况进行盘点。 2015年，世界各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巴黎协定，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同时向1.5摄氏度的目标努力。此后，国际社会 先后经历了 COP22、COP23、加州全球气候行动峰会等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努力就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达成共识。李正教授表示，虽然气候行动的进展速度不如预期，但这些会议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为今年召开的 COP24 会议奠定了基础。 COP22 马拉喀什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美国特朗普总统当选，特朗普总统呢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他的当选呢对 COP22 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呢会议期间，与会各方迅速调整了情绪和定位，大会的主要成果就是坚定了士气，进一步凝聚了共识。COP23 的成果是进一步巩固各方坚决落实巴黎协定的共识，为COP24的细则讨论做好了铺垫和准备。一直以来，全球气候治理形成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协调机制。但是呢，在加州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和信号就是，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气候行动动力。美国至少有17个州明确表示，将继续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此外，城市、私营部门、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也都在积极行动。可以这样说，全球气候治理开启了全民总动员的模式。COP24 正是要在前面几次会议的基础上，聚焦落实细节谈判，在技术层面上会有更多的讨论。 李正教授表示，巴黎协定于2016年11月正式生效以来，各缔约国与私营部门在气候治理方面稳步推进，且不断有创新之举。欧盟就在2020年气候与能源行动方案中表示，到2020年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0%， 让可再生能源占到所有能源消耗的 20%， 同时提高能源效率，使能源消耗总量节省 20%。 在这两年中呢，各国积极递交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主动推进落实。欧盟气候委员韩涅特强调，欧盟一直把重点放在全球气候行动的前沿，希望在落实巴黎协定过程中充分发挥领导力。韩涅特委员还透露，在波兰气候大会前夕，欧盟将结合 IPCC 1.5 度报告发布长期减排的战略提案，推动欧盟国家在本世纪实现去碳化。除了缔约国做出更积极的承诺，更多利益相关者行动起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比如英国 BP 集团就在巴黎协定生效后积极推进绿色转型，在防止甲烷泄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为油气行业的绿色转型做出表率。 2017年7月，美国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近期巴西新当选的总统博尔索纳罗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澳大利亚新任总理莫里森则表示不会实施节能减排。政治领域连续遭遇挫折，难免为气候行动的前景蒙上阴影。李正教授援引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的讲话表示，即使面临挑战，世界也不应放弃气候治理的目标，而是应该团结一致，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释放出坚定的政治信号。李正教授提到，就在 COP24 会议开始前不久，中国和法国就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共同在20国集团峰会间隙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巴黎协定的坚决支持，是强有力的气候行动指南针。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女士前几天呢，在访华期间也专门来到清华大学，在我们研究院的气候变化大讲堂上做了主题演讲。那么她说呢，即使美国真的退出了，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要尝试理解美国的立场，倾听他们的声音，保持接触和沟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气候变化呢，是我们共同的挑战，不应该让任何人留在帐篷外边。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重视气候变化，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呢，取得更大的成果。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纽约，新年假期就快到了，纽约的很多地方呢都开始张灯结彩，不管这个灯是洋味的还是有中国特色的。那么最近呢，在纽约一个活动中心，一场美丽的中国灯光秀上演了。中国人善于做花灯，善于做彩灯，花灯彩灯呢也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符号。在纽约举行中国花灯彩灯节已有多年历史了。那么今年纽约的中国花灯节有哪些特色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花灯照亮了纽约斯纳格港文化中心和植物园，近3万平方米的场地中，展览按区域和主题划分，从动物王国到节日区的梦幻圣诞，再到更富传统气息的中华之光，超过3000盏花灯组成了40个造型，有些高度更是超过了10米。据了解，这些花灯是在中国由专业工匠手工制作，然后运送至纽约，耗时1个月才完成组装。 So this is my first time. I'm excited. I think it's fabulous. 按照传统，花灯节一般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举行。制作人告诉记者，现在正值美国的假日季，开展花灯节更加合适。他希望花灯嘉年华带给大家的不只是一次愉快的游玩经历，更希望能增加文化的交流。 So the lantern festival, at the beginning is just a kids carrying the paper lanterns, but after it develops, now we can see very huge displays and structures here. So I'll say this is more, you know. 除了花灯外，此次嘉年华活动还包含武术、舞狮等中国传统艺术表演。组织方预计，在纽约活动丰富的节日季里，为期6周的花灯嘉年华将会吸引10万多名游客。 For us to bring something here that is a cultural festival, but also really shines a spotlight on us for what we already do to celebrate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 heritage and culture, and we're excited about the economic impact that this can have on the North Shore.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说起俄罗斯的美术学院，很多中国人呢都对列宾美术学院心神往之，至今仍被收录进中国小学课本里的苏联著名油画伏尔加和尚的纤夫呢，让几代人认识了列宾，得以了解这位美术大师的人生轨迹。那同时呢，前往莫斯科一定要走进当地的画廊，感受列宾的伟大著作。那今天呢，要给您介绍的是另外一所著名的俄罗斯国立美术学院，它叫苏里科夫美术学院。也许它的名声呢，并不如列宾那么大，但是它却是19世纪、20世纪初俄罗斯人文美术传统传承最为深远的一个学校。好了，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来认识在那里的美术世界里孜孜以求的中国留学生。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苏里科夫美院在表现艺术领域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美术专业院校。它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的人文美术文化传统，培养出多位俄罗斯著名画家和艺术家。近年来，世界各地慕名来此求学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赴俄学习美术的学生多选择来此研读俄罗斯艺术。在苏里科夫学习雕塑的蒙登辉同学从小就对雕塑艺术很感兴趣，在国内也接触过这个专业，来到苏里科夫美院就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好的专业教育。他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说道： 我为什么会来苏里科夫上学？是因为我在国内，我家是做大理石生意的嘛，然后我对雕塑从小也挺有兴趣，然后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去在国内的河北省曲阳雕塑学院就学了雕塑这一行。在我准备毕业的时候想更进一步去学习这个东西嘛，就学习雕塑嘛，然后就去查了一下世界范围的美院艺校之类的，他们的雕塑 环境啊，或是自身老师啊怎么样吗？然后就找到了这个苏里科夫美院，也了解到了苏里科夫美院的雕塑系在世界上应该都算是挺有名的吧。然后苏里科夫在雕塑系的我们的老师、系主任和大教授，还有油画老师，平时都是蛮负责的，他不会去限制你做创作的题目，也不会去什么约束你单一做题目，他会喜欢你去做很多很多创作，然后让老师给你提意见，就是老师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帮给你提意见，去帮你优化你的作品，我觉得这也很好的。然后不仅是系的老师，还有其他科目的老师，比如说俄语老师啊，或是历史课老师啊，或是其他科目的老师，也都是很负责的。 不仅蒙登辉同学认为苏里科夫美院的老师很负责任，在读学生柳杰修同学也非常肯定老师的负责任的态度。他说， 对，我去年上预科的时候，反正感觉到这里的学校老师都是很负责。他是就是反正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画室有到，比如说有20个人，他会挨着转着看，然后挨个指点，然后他可能期间会出去再休息一下，然后再接着过来转，然后每天呢可能会转个两三遍，然后不管不仅仅是这个专业课的老师，连那个语言系老师也非常的负责，他会督促你每天要做什么什么东西，要去，反正就是一定要，他们不喜欢让学生闲着，就不管是专业老师还是俄语老师，他们会给你留很多的作业，当然这个作业就是这种东西都是要凭自觉的。 虽然语言是学业上要克服的最大的难关，但是俄罗斯老师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与模式对留学生的学习帮助很大。蒋雷是就读于苏里科夫美院的一名公派留学生，他在这里已经完成了一年的预科学习。在这一年中，他与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很好的学习和交流。他介绍说， 我这一年的观察来看的话，我觉得苏里科夫这边的教学形式还是比较偏于传统，相对于国内的一些艺术院校来说的话，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进入苏里科夫学习应该是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的一个选择。在苏里科夫的中国的留学生比较多，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由于语言上的交流的不畅，有很多的学生在这边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障碍。但是俄罗斯给予所有学生的资源都非常的好。像是列宁图书馆啊，还有学校的一些借阅室啊，都是相当不错的，就国内没有办法比拟的一些资源，还有很多的画廊和博物馆，收藏的作品都非常的精彩。所以要说你在苏里科夫的学习来说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然后单说学校里头学到什么的话不如说是你在莫斯科能看到什么。 苏亚是苏里科夫美院油画专业的一名学生，她是一个对油画艺术充满热忱的姑娘，来苏里科夫美院学习也是他认为做得很正确的一个决定。他在采访中说道，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想要出国的念头，因为我想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经常看画册，看很多画家他们的作品，当我看到了苏里科夫的作品的时候，我为之震惊，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风格，也是我最想学习的东西。当我到了俄罗斯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韩国、蒙古，还有

It's 9 a.m. Beijing time.